可派送完毕。北京清华大学女教授被诈骗1800多万元人民币的案件告破，台中警方呢竟是逮捕了以刘姓男子为首的台湾诈骗集团8人，依法送办。据了解呢，在2016年的7月，54岁的清华大学黄姓女教授呢，遭假冒的大陆检察院人士以微信实施诈骗，共骗走人民币1800多万元。知名的羊绒衫品牌于兆林呢，虚标羊绒含量，标价8588元的京东某品牌的旗舰店羊绒衫也不符合国家规定。日前的北京市消协发布了从京东、天猫等9家网购平台选购的40件羊绒衫产品比较试验结果显示，10件样品质量未达到国家标准要求，2件样品呢用其他的纤维冒充羊绒，涉嫌假冒。好了，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到好歌。此刻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无以伦比的美丽。 上人儿在地上追、哦、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、哦、我若担心我不能飞，我有你的草。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，嘿耶嘿耶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无与伦比的美丽，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，嘿呀嘿呀，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，我会拼了命努力，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，当我是个逃避。在地上追，你若担心 惜我不能飞。 时段你还好吗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，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 Nicole。 今天是星期一，今天的心情怎么样？此刻呢，正在上班路上的你呢，也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，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分享的都是非常实用的内容，就是呢，如何让你在职场如鱼得水。我们总结了九大定律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说到的定律呢，就是多米诺效应，它指的是呢，一荣难俱荣，一损真俱损呐。多米诺效应呢，是源于多米诺骨牌游戏。这种游戏的规则呢，就是按照点数的大小，以相连接的方式呢，把骨牌连接起来。其难点呢，就在于骨牌一倒则俱倒，一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了。而这条定律的启示呢，则是把握好每一个环节，切勿啊功亏一篑，不要漠视自己的局部危机，它往往是整个崩溃的开始。所以我们在做任何的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认真，我们在任何的岗位上都要有责任心，这个是职场成功的必备条件，你说对吗？接下来继续送上歌曲，来自于孙燕姿的遇见。在这里呢，这首歌我也是想告诉大家，在职场你可能会遇见不同的人，也遇见不同的工作，但是一定要做好自己，这是最重要的。 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受伤害，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，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，总有一天我的命

来我们继续分享如何在职场如鱼得水。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则定律呢，则是28法则。它的意思是呢，80%的成效呢，取决于20%的努力。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任何一个事物啊，80%的价值实际上都集中在一个事物20%的组成部分上。二十八法则呢，则揭示即使小部分的努力，也可以获得很大的收获。起关键作用的小部分呢，通常呢就能主宰整个组织的产出、盈亏和成败。而定律的启示呢，则是做事啊，在精不在多，力度呢要下在点而非面上。在职业规划中呢，同样也是如此。行动之前一定要看清自己适合的领域在哪里，然后呢全力以赴，才会事半功倍。其实这条定律呢，也是揭示大家要把自己的优点无限放大，找到自己的优点，并且持之以恒，你一定就能成功。并且呢，在我们完成一件事情、一件工作的同时，也不要觉得点不重要，细节往往是成败的关键哦。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？思念还有多少煎熬？偶尔紧接用过的数字，留下了时光的线条。你的世界但愿都好，当我想起你的微笑，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。时光悠悠，青春渐老，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，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。那是青春失去记号，莫怪读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？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，这样才好，曾上一难，你已在别处。 享的今天最后一条定律呢，则是刺猬法则。它说明了合理的距离和和谐人际关系的法则。两只呢困倦极致的刺猬，因为寒冷呢而拥在一起，可因为各自身上都长满了刺，刺的对方啊怎么也不舒服。于是呢，他们离开了一段距离，但又冷得受不了了，于是又凑到了一起。几经折腾呢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距离，既能相互获得对方的体温，又不至于呢被扎破。而这则定律的启示呢，就是不远不近的合作关系最有利于工作，不要过多的干涉，除非呢涉及到业绩的行为。与人打交道呢，要做到疏者密之，密者疏之。其实职场的人际关系吧，我觉得是最难相处的。希望这条刺猬法则可以帮到此刻正在困惑的你。 为了我痛，想的眼泪流，心甘情莫愁，好汉不回头。 你若要走，我不会留，想留的爱情不会撑得太久，无奈寂寞是独有愁，别以为地下恋情密不透风。我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。我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 去就立刻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你的人身上又何来去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。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， 你真是没什么良心，把我就这样真是没什么出息，对你还放不下去。 喝什么酒，借什么酒，喝一杯请你走路不必回头， 不必回头。 午夜过后，酒吧门口，我走了一面，爱要飞来横祸。 说算你狠，善用无辜的眼神，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。我说算我笨，软不隆咚的耳根，只为一时的气氛，搞一肚子的气氛。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立刻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又喝了许多，我一个人在这里吹着冷气。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。 你到底哪一点在不爽，是你不平衡，做帅的是男人最要命的自尊，原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思春的冲着面冲冲冲，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身手，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。 为了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立刻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迷人的人视线又何来去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。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。 一看到你我就想到过去，就立刻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，迷人的人视线又何来去，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。我们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， 我活得很好没 单怎么丑，好汉不赚条。 保温材料那家强，京都顺发来帮忙。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绢纸保温板、挤塑板、保温装饰一体化板，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，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。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，010-6126-2113，6126-2113。 有人总在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发出不该有的声音。 哎，前面的车怎么搞了？动都不动啊！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。 哎呀，这位老大爷摔倒了，快呀，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？谁来呀？ 我来。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。你听到了吗？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，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，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。 FM 九九九，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。 各位好，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九路况播报，我是孟阳，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首先，我们来关注一下东五环路南向北，从安正路到大黄庄桥有8.6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6公里，拥堵路段较长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。蔡胡营南路南向北，从京开高速到广安门南滨河路有2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7公里。丰台北路西向东，从丰台北路辅路到丽泽路有0.9公里拥堵，时速也是低于10公里的。好的，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，供您参考。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。最后提醒大家，今天是周一，限行尾号为4和9。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，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，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，这里是音乐自在游，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？每天早上，我在这里等你。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，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。此刻你收听到的是《人物志》，我是主播李口。 他的歌不是连篇累积的华丽辞藻，而是以生活为出发点，给予人精神的寄托。他写的都是凡人小事，但是丝丝入扣，唱到你内心深处。听他的歌，你或许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。他像是一个诗人，又像是一个哲学家，是你人生的导师。他最懂女人心，最理解女人的心理事。他像一个讲故事的人，让你听他诉说人生的事，听他的歌产生共鸣。他就是华语乐坛的教父，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，李宗盛。我们常说年少不听李宗盛，听懂已是不惑年，因为他把自己的人生都放进了歌里，听他的音乐总能产生相同的情感。因为他的音乐中透露着很多的沧桑，有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，也有令人唏嘘的无奈感叹。听懂他的歌的人，或许都是有故事的人。提起李宗盛，总要说起林忆莲，因为两个同样有音乐才华的人，却没有永远的幸福在一起。如今二人已和平分手，但李宗盛呢，已成了沧桑的歌坛大哥， 每次开演唱会都有跟林忆莲合唱的保留曲目。我们常说的年少不懂李宗盛，听懂已是不惑年，或许就是指有了阅历之后，你才能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一首歌，一个爱情，一个人生，百转千回，惆怅满怀，是沧桑人生。山丘是李宗盛亲自创作的一首歌，这首歌他写的是自己的人生经历，碌碌无为，活到老的悲切，还是虽已是不惑年，但有继续面对人生的勇气，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。也许我们从未成熟，还没晓得就快要老了，尽管心里活的还是那个年轻人，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，无知的索求，羞耻与求救，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一个山丘。李宗盛的歌把人唱得太明白，明白到让你觉得是有人把你的内心赤裸裸地放在别人面前。听说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啊，都应该有一首李宗盛的歌。很多人很喜欢李宗盛，说有故事的人听他的歌更有感觉。我们从轻松到现在，岁月的历练已经不知不觉丢掉了太多的东西，但是回首时，至少我们青春过。虽然他已经不再年轻，他的作品在很多年后再去听，依然很值得回味。你爱听李宗盛的歌，也因为他的歌里有你我的青春。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，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，让人轻轻地唱着，淡淡地记着，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。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，侥幸汇成河，望着大河弯弯，终于敢放胆，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。也许我们从未成熟，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，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，而频频回首，无知的索求，羞耻与求救，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，越过山丘，虽然已白了头，喋喋不休，是我与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，就把自己先搞丢，越过山丘，才发现无人等候，喋喋不休，再换不回温柔。 用心聆听每一段故事，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。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 我没有刻意隐藏，也无意让你感伤，多少次我们不醉不欢，咒骂人生太短，唏嘘相见恨晚，人与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，看我们从未成熟，还没能晓得就已经老了，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，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，向心爱的跳动，命运的左右，不自量力的还手，直至死方休，搞掉。

各位好，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九路况播报，我是孟阳，为您来刷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首先，我们来关注一下东五环路南向北，从安正路到大黄庄桥有8.9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6公里；东三环南路南向北，从分钟寺桥到垂杨柳东路有3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10公里；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，从西土城路到二环有2公里拥堵，时速低于10公里；西土城路北向南，从北师大北路到西直门北大街有1公里严重拥堵，时速低于10公里。好的，这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，供您参考。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。提醒大家，今天是周一，限行尾号为4和9，限行时间为早7点到晚8点。好的，继续回到 Nico 为你带来的音乐自在游。 今天的你听音乐自在游了吗？嗨，你好，我是苏运莹，我在听，你在吗？ 火车一路沉默，开往北京的火车我还快乐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这只是暂时的快活，但却是两个极端，可火开进了10路，开往北京的火车由南向北沉默的时钟，开往北京的火车走走停停就要进站了，都装作很快乐，火车今我就要无眠了，就爱了我的住所，我的小床它开始想念我了，暂别的小巷里，路灯下的路也会寂寞，是我还是个穷人，但这里还是有期待我的人，即使北京再拥挤，还是给我留了一个位置里，会觉得很累，等待我， 家了。 大家早安，我是Nicole。与其呢翻来覆去的思考他还爱不爱自己，还不如呢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和他在沙发上相互依偎，彼此温暖。我们都容易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渐渐忘记珍惜身边的爱人。此刻呢 Nicole 也是提醒你，感情啊是不允许偷懒的，愿你身边的人都真诚待你，愿你我都足够坚强和勇敢。 来回千万遍，哪怕一生很累。 界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。冬天的雪，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。